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20集。直播那边，弹幕因为方景行那句突如其来的话炸开了。 为了让我们看大佬，你这么豁得出去啊？ 我去，我竟然觉得这话很撩。 我也是，代入一下男神的声音。啊，疯了。我不管，我就当这句话是对我说的。 听说十方君灭脾气不好，哥们儿千万别玩得太过了，保重啊。 应该还好吧，他这算是站在粉丝的立场上说的。 方景行没理会弹幕，静静等待回复，见那边半天都没吭声。对着喜欢的人，他有些无法抵抗这种聊天模式的诱惑，又发了条消息。 大佬在做什么？ 请进场。 我刚才那句话是真心的，让我去给你打个 call 吧。 滚。 好多人都夸过我声音好听，你要不要听听看啊？顺便证明我确实是方景行啊。 粉丝再次炸锅。 这啥意思啊？你要切原声吗？ 切切切，不切不是人。 你的声音好听吗？我们咋不知道？让我们听听。 哎，求求你切吧，好久没有听到你说话了。感谢十方君灭大佬。姐妹们，把感谢打在公屏上。 江晨发完那个滚，便专心和顾问 PK， 打了三局，见那边又有消息了。 大佬，你理理我。 不是本人。 方景行看得忍俊不禁，想想封印社的脾气，压了压满腔的心痒难耐，没敢斗得太过。这时几位朋友打完了一局，他便下场和他们组队开始打排位。粉丝们不干了。 就这 人家说不是本人你就信了？ 哎，你不能把我们的好奇心撩起来就扔下不管吧。 我要见大佬。 不见大佬也行，补偿我们，你把声音换了。 急什么，我又不是不直播了。 他等着系统随机匹配对手，跟着朋友迈进地图。 一步步来，我今天加上了好友，改天兴许就能见上面，再过几天呢，我就能给他打 call 了。 哇，真的就打 call 啊？ 你能不能有点更高的追求？ 大神，我想看你和他 PK， 请你评价一下十方君灭的水平。 只有我觉得中间那个停顿很是意味深长吗？打 call 是真心话吗？ 坐等男神和大佬的第一次会面，看这情况，男神是很喜欢大佬了。 方景行走到半路，扫见这条弹幕，笑道： 对啊，我喜欢他。 几位朋友沉默。方景行今天终于良心发现，想起了他们。他们刚觉得他还算是个人，结果这货扭头就跑去撩大佬了。他们粉丝得知方队在和大佬聊天，又快把他们逼死了。什么希望某些人学习一下，明明和大佬一个帮会，至今竟没说过话，一直不聊，一直不熟等等，看得他们一脸血。 能把大佬喊来一起排吗？ 他说不是本人啊。 他妈的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 没事，喊过来可能就是了。 别了吧，人家忙。 是不是个东西？ 很忙的大佬放慢节奏，又和顾问 PK 了七八局，见大外甥突然上线了。谢成岩最近每天拍戏都拍到很晚，经纪人怕他贪玩，把他的全息设备收了。今天好不容易有了喘息的功夫，他猛地发现错过自家发小的生日，便要回设备上来了。刚上线，他就看见了坐在帮会小湖钓鱼的发小，走过去打声招呼，没得到回应，知道是在挂机，便给小舅舅发消息到了竞技场。顾问见到他就是一怔，帮会的人刚刚一直在喊他打团，他和大佬 PK 这几把够他消化的了，想想赌局便说道， 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 谢成岩目送他离开，看向小舅舅， 景行挂机呢，他在直播。 嗯，他买了个小号，在这个服播呢。 那我送点花，景行应该能看见。 于是他席地而坐，一边和小舅舅聊天，一边送花。 玩家青岩向玩家暗明赠送99朵玫瑰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玩家青岩向玩家暗明赠送99朵玫瑰，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时此夜难为情。玩家青岩。 谢成岩连续送了好几次，感觉太麻烦，来了个大的。游梦给了土豪足够的牌面，是金色的系统公告。 玩家青岩向玩家暗明赠送999朵玫瑰，世间繁华为你所爱。 刚出房间的顾问嘴角一抽， 看来青岩和十方俱灭的股市彻底凉了。不对，暗明有可能是方景行，那青岩是影帝谢成岩。 顾问沉默地往前走，总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多了。江晨和正在打排位的方景行知道是为了生日，都没理会乱猜的世界频道。江晨看着大外甥， 最近还忙吗？ 忙，再过几天就要进山了。 注意安全啊。 我知道，放心吧。 江晨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， 对了，方景行有没有问过你我的事啊？ 问过。 谢成岩想起这事儿，就不知是哭还是笑。 他以为咱俩有点什么，我对你有没有想法？ 既然能问这个问题，那方景行应该是不知道我的身份。 然后我说见过你的照片，心疼你的脸，他说也想看看，我就撇了一张给他。 长什么样？ 哎，你等等啊，我翻翻聊天记录。 他说着找了找，给小舅舅发了过去。江晨打开聊天框，瞬间对上一张惨不忍睹的脸。他足足沉默了好几秒，问得很诚恳， 他怎么说呢？ 他说还行。 这样都还行，而且还能站在研究院外面望穿秋水。 江晨忍不住怀疑方景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爱好，比如他从前就听过一个人长得特漂亮，但找的男友一个赛一个的丑，原因是人家喜欢被糟蹋的感觉。方景行搞不好也属于这一类人。谢成岩不清楚自家小舅舅的想法，老实地把当时的情况叙述了一遍。 我也是脑抽，不知道话题怎么就聊到了那里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说了你的脸能治，等你以后出院了，我再和他解释。 江晨一下下摸着大外甥的头，不知该不该打一顿。掷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